欢迎来到爱乐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时间是下午3点钟。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我有预告，就是声音纺织机重训教练马欣因为从第一次他来上节目，他选的音乐都是从，应该是说有些是你听过的曲目，可是为什么只有他组合起来好像就产生了人生的意义呢？ 哪有啊，会不会是种错觉 欢迎马欣。 大家好。 对啊，我看了你今天帮我们选的音乐，都觉得好像真的每一首歌后面都是有一个很完整的故事在那儿。 对，我自己偏爱的这些东西都会不知道为什么都有点故事这样子。 像听到新天堂乐园，其实我们会还有一首曲子会放到比较后段节目来放，也是因为大师刚刚离世， 对，有点致敬的感觉。 你第一首要为我们介绍是宋冬野的《斑马斑马》，然后宋冬野是之前我觉得在台湾很受瞩目的一个大陆的歌手，然后作为一个民谣歌手，他的词然后跟他的唱法，原来好像他的专辑的那些歌后面你写了一整个故事，我看起来像是你写小说，但事实上是真的吗？ 事实上是真的，就宋冬野那张专辑叫安和桥北，然后大家可能还有印象，就是他在台湾突然就是炸线，就是大家突然很惊艳的那一张，里面有董小姐、莉莉安，大家可能很熟悉。那个这首《斑马斑马》其实大家也很喜欢。那《斑马斑马》是一个算是一个北漂的人的一个心情。他在大学的时候，宋冬野在大学的时候还是一个胖子嘛。对，然后其实他本身并在社交或感情上面并没有太大的收获。那有一天他碰到一个女孩，然后那女孩在他的想象里面有点像马儿。那女孩有点北漂的特质很强烈，就是保护自己，然后很多事情不会讲，然后一直他跟马儿都熟不起来。可是一直到他们有一个大学那边有梧桐树下面，然后那时候宋冬野就是会弹那个1980那个罗大佑的 恋曲1980 那些歌给他听，然后那时候马儿才会慢慢的就是松懈心房，然后听他在唱歌。马儿其实是一个很孤单的北漂青年，就是像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的那种，然后他其实身上有一些伤痕，然后也怀孕了，可是没有，他不会跟宋冬野讲，也不会跟任何人讲说他过去是怎么样子。那这有点像让我想起来萧红以前有一篇短片，就是作家萧红有一篇短片在讲王亚明，那个作者那个女孩叫王亚明。王亚明家里面呢就是一个长期染布为生的，所以她的手臂都是黑青的。然后呢那样的女生跑去了北京，然后上了所谓的女子贵族学校，也不是贵族学校，就一般的女子学校，然后就被城市的女生讥笑，甚至他们不能跟她同位置，然后连老师都看不起那个王亚明同学。那王亚明同学其实在英文上面的发音没有办法跟得上其他人，所以他每次一开口甚至还没有开口就被大家笑。然后王亚明，我记得那时候萧红描写王亚明的时候，是天透亮的时候他还拿着他的课本在那个椅子上面打盹，每天这样子背，直到有一天他爸爸也没办法了，只好把他送回去。然后那段文字我记得萧红写得非常美，他说他看着王阳明跟他爸爸走，然后两个人都没有怨怼哦，也没有任何的埋怨，然后走着走着他突然发现原来雪地的光是这么刺眼。然后马儿这件事也是这样子，就是他跟马儿相处了一段时间， 宋冬野跟马儿， 对，然后有一点感情，然后有一点点交流，然后甚至他对马儿有一点不同的情怀，就是有点像是马儿其实本来应该是很活跳跳的，因为他的背影是这样子。然后有一天马儿消失了，然后宋冬野在那时候也快毕业了，然后就在梧桐树下面再继续唱歌，然后当然有唱自己的创作， 然后那一段那首歌就有点在纪念这样的东西，就是再见青春，再见大学，再见马儿。 嗯，然后当据说当梧桐树叶落下的时候，真的就是秋天来了， 同一个时空，同一个场景，然后刚好告诉你说那段时间没有办法回来了，然后马儿算是那段时间的关键字，也不可能再搜寻得到。 嗯，我们来听宋冬野的《斑马，斑马》。 我不想去触碰你伤口的疤，我只想掀起你的头发。斑马，斑马，你回到了你的家，可我浪费着我寒冷的年华。你的城市没有一扇门为我打开，我终究还要回到路上。是否也是个动人的故事啊？你隔壁的戏子，如果不能留下，谁会和你睡到天亮？斑马，斑马，你还记得我？是只会歌唱的傻瓜。斑马，斑马，你睡吧睡吧，我会背上吉他离开北方。斑马，斑马，你还记得我吗？我是想天涯。 是宋冬野的《斑马，斑马》，选自他的专辑《安和桥北》，这是宋冬野的第一张专辑， 很美哦， 好美哦。 对啊，淡淡的忧伤，他又不滥情。 嗯，然后讲他在大学时候的一个 写实的一种，我觉得这种不滥情的，然后反而更摧折人心吧。那里面为什么选斑马？其实斑马是一个没有办法单独睡着的动物，它必须要有同类。 嗯， 可是这个世界上面芸芸众生里面，又找到几个同类可以安稳入眠这样子。 嗯，原来如此。 对啊，摩肩擦踵的难以找到同类这样。 嗯， 很美哦，我觉得那个 真的耶。 对，它里面没有任何什么爱啊、什么情啊，或者是什么感伤。 嗯， 我觉得这样可能更能够触及人心。对， 嗯嗯 嗯。下面一首就是 R.E.M. 的专辑《全民自动化》当中这首《Man on the Moon》，你也同样写了一段文字， 因为那是一个电影的配乐的部分，然后那因为我就是也是影痴嘛，所以那部电影其实它只取材自一个美国真正的一个喜剧演员、喜剧的主持人，然后那时候他被攻击的很厉害，可是他没有在管，因为通常你说在脱口秀或者是什么，通常都是取悦别人为主，可是他是有点像是激怒别人的喜怒哀乐。就观众的喜怒哀乐会被他斗起来，可是那个斗起来观众会有点火大，因为我觉得我来买你的时间，然后可是他就变成是他让那个地方变成实验剧场。 嗯， 然后呢他变成有时候会是观众观赏观众的一个奇怪的情绪表现。我觉得那个东西其实你很难去定义一个表演的好不好，可是有那样的一个创意，然后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可是他在那个时间其实他经历了非常大的挫败，然后那部电影其实在那个时候是很享誉国际的，后来就被遗忘了。 嗯嗯嗯， 这个阿燕，我阿燕其实是我的启蒙团。 嗯， 就我本来因为来上这个，我就想说因为阿燕我以前都买卡带，我那时候很穷，然后就买卡带，然后后来发现我想要买 CD 的时候，我前几天就去了好几家唱片行，发现都没有了，然后才找到这一两张，难过死了。我想说我的阿燕怎么没有在世界上留存的那种感觉。 嗯嗯嗯， 我很推荐阿燕的音乐给大家听。 嗯，我们来听看这首 Man on the Moon。 Yeah, yeah, yeah, yeah. Monopoly 21 checkers and chess. Yeah, yeah, yeah, yeah. Mr. Fred Lassie in a breakfast mess. Yeah, yeah, yeah, yeah. Let's play Twister, let's playThis one. Tell me, are you locked in the pines? Andy, are you goofing on Elvis too, baby? Are we losing touch? If you believe they put a man on the moon, man on the moon. If you believe there's nothing up their sleeve, then nothing is cool.Walking with the staff of wood. Yeah, yeah, yeah, yeah. Newton got mean by the apple wood. Yeah, yeah, yeah, yeah. Egypt was troubled by the horrible ass. Yeah, yeah, yeah, yeah. Mr. Charles Darwin.This one. Tell me, are you locked in the pond? Hey, Andy, are you goofing on Elvis? Hey, baby, are you having fun? If you believe they put a man on the moon, man on the moon. If you believe there's nothing up their sleeve, nothing is cool.Here's a little ghost for the offering. Yeah, yeah, yeah, yeah. Here's a truck stop instead of St. Peter's. Yeah, yeah, yeah, yeah. something's gone missing. Yeah, yeah, yeah, yeah. Now, Andy, did you hear about this one? Tell me, are you locked in the pond? Hey, Andy, are you goofing on him? Say, baby, are we losing tough? If you believe they put a man on the moon, man on the moon. If you believe there's nothing up there to see, nothing is cool. 所以原来这歌词在讲的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个 电影，那个在站在月亮上的男人，然后那个时候他在描写的就是大卫，他那个谁，考夫曼的一个故事。那个考夫曼的故事还蛮有趣的，就我刚刚讲他在脱口秀的时候可能会激怒别人，然后变成一个，他其实要弄的是一个人们其实对真实跟虚幻其实难以做分野的一个状况。所以你可能在观众席上面，可是你根本分不清楚真实跟虚幻。 嗯， 他玩的是这个，可是这个东西其实在现实社会里面也可以，大家可以发现很多人就是不知道真实跟虚幻，可能包括我吧，有可能。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如果你能研究的话，其实是很有趣的。就我记得那个考夫曼那时候去上了一个 Friday 的一个很有名的秀，然后呢他就是打了工作人员，然后那个桥段呢后来造成收视爆红，然后当然造成考夫曼的那个名声更糟糕。可是那时候考夫曼是说，那个时候是主办单位就是跟他蕊过了，结果那个节目单位又跟他们又讲说，其实这个是一个，反正就变一个罗生门。 嗯， 那可是考夫曼后来就因此慢慢的沉寂下去。 嗯， 对，因为也没有人要知，也没有人能无从知道所谓的真相，这样子。 对啊，像现在如果像选秀实境或竞赛节目，真的很多。 其实，我问过一些艺人，其实都是蕊过的， 真的。 可是那个蕊过其实还蛮残忍的，就是你可能本来搬到一个公寓的实境秀，或者一个码头的实境秀，你原来可能不是一个坏人，可是他如果要增加的是你比较负面的印象的时候，你可能要 镜头就比较多， 对，要随之，对，镜头比较多，可是要随之表演。那到后来人家对你的印象可能都是虚幻了，可是你已经无法更改或改写了。 那这不就是布希亚在讲的类象已经侵蚀的时尚、 欸、是是是， 这个时代已经来到了。 可是布希亚讲的这个东西它的确造成了商机，就是大家其实现在比较喜欢复制人的商机，而不是真实的商机。 因为真实琐碎平凡，大部分人都觉得很无聊， 或者是没有时间，不想去消化那东西。 然后只要适度的剪接，我们也 适度的更改写，然后就变成是一个大众化的商品。 嗯，所以有时候我也不知道，不过我有最近看那个像他们说乐队夏天五条人爆红那个段落，我觉得我一直很喜欢五条人，然后但我觉得在节目上面，对，其实就是他们的某种真实表现。然后但是不知道如果这样说起来，也有人说可能都是安排过的什么之类的。 对，就不知道，可是当然希望不是，可是这个东西就是之后大概就什么添加多少味精的事情。 但是舞台湾真的太可爱了，有像他们音乐的。 可是我觉得人啊，如果能够保持 60% 到 70% 的真实，包括你的作品，作品其实最比较诚实啊。 对对对，从作品就可以听得出来。 就比方说我们可能看到很多人当评审，然后发现他好像有什么变了或者是什么，可是如果他的作品还是诚实的话，我就可以接受。那作品诚不诚实其实很难避掉。 对对对，没错，这是很这怎么讲，就是一种诚实的电波就在音乐里面。 对，可是现在有一个韩国的作者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在买单的那群比方说网红啊 YouTuber 啊或者主持人，当然有很多很厉害的，那也有的人是贩卖自己生活的透明性。嗯，那种有可能就是一个有50%的虚假，可是我们不知道，可是我们他对他自己可能也是一个伤害，因为那个面具拿不下来了。可是他可以造成一时之间的一个断裂的。 对 对， 很有趣的媒体 的魔咒， 真的也好像值得再写一篇什么文章或论文。 就你写， 我想你比较，你是娱乐性， 好可怕。 我们现在听到是也是马欣为我们选的 Michael Newman， 好好听，我们现在听一看。 好 好。发现你今天选不少电影音乐， 今天有没有负重啊？我发现有，好像有点负重。 可是我觉得听起来其实还好， 好 因为有很多优美旋律线条。然后从 Michael Newman 到后面，你会放马克思李希特啊等等， 也有 对，然后我们就可以听到某种脉络。 欢迎回到爱乐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马欣。马欣，你在大家都在刚刚交给了干在各类媒体上或者在他的网络上的一些重量级的文字解析音乐或电影，然后我觉得掺杂了你个人的观影跟音乐的一种喜好。 对，我觉得那个都是相通的。有很多人都会觉得说那个是音乐是音乐啊，影像是影像，可是我觉得那个东西本来就是一个一体的。 然后好像就是也是因为从小就是书籍或是电影真陪伴你度过非常多时光，因为我发现你的那个博学程度令人叹为观止。 哪有，不要吓我。因为独处的时间太多了吧。 嗯嗯， 因为就像我跟光教讲，我哥哥姐大我很多岁，然后我一个人就在我外公的房间啊，我外婆的房间啊，就我爸爸的书房啊摸索，然后就碰到了一大堆不该小时候碰到的东西，所以白雪公主只要被我丢到很远的地方去，然后就变成一个怪异的小孩，然后老师就一直频频的说这个小孩很难管，甚至把我想要把我丢到外星球这样的。 可能就是太早熟了吧，就是最大的。 可是当时不是早熟，他们认为是迟缓了，因为你不可能跟他讲说啊，我好像不小心看到了苍蝇了，然后没有人要跟你讨论，然后变成他们，我大概小学二年级之前都被认为是迟缓。 嗯，我相信，因为 太奇怪了。 还好我们长大，我跟马欣长大看起来都蛮正常，可是 我们长得也算是乖巧。 对，我觉得我小时候也是属于，因为那我还有朋友问我说你爸爸妈对你小时候有没有什么期望，我真的想努力想好久，他们对我从来没有什么期望，因为我小时候就是一个脱线孩子，他们每天就只要担心我不要一直落漆。就是 我有看到你那一张就是无儿， 对， 我想说你小时候很皮吗？ 应该就是整个都是在失神状，就是不知道。 我也是 耶。所以大人其实大多数时间是担心你，而不是对你有什么期望的。 哦、我妈也是，就觉得说这没走中就不错。 所以在这边要告诉父母，担心父母们，你的小孩如果现在很落漆，其实长大是可能正常， 有可能迟缓或失神的人。就 是、对啊， 大家真的是真的不好。 对，就是那 要观察 时间不一样嘛。 对， 不要勉强我们。长大我们也是。哎，我们算正常吗？好， 有可能就是我们那时候在失神的时候，在想一些别的事情。 对，就是跟世界在找一种 我们的轨道，可能跟人家轨道稍微偏离了一点，终究在九岁的时候又合在一起就好了。 真的， 很难讲。 对，所以每次请马欣来节目，都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 怎么会这样哦？ 然后之前在广告之前我们听到是 Michael Nyman 为电影钢琴师的情人所写的配乐，下面也是一首算是电影的插曲吧。 以你的名字呼唤我 Call Me By Your Name， 那个大家这首歌应该大家都很熟悉，因为它算是比较近期的电影。那我为什么选这个，我觉得这部电影啊，大家本身可能看起来就是你知道吗，甜茶很帅，然后两个很好看的男生，然后在一个非常漂亮的庄园里面过着类似于比布尔乔亚还要美好的生活，然后有些人看完很生气，就是认为你过的布尔乔亚生活你才可以过这种无聊的爱情故事，然后伤春悲秋，可是其实不是。它里面有一幕很关键的点，就是他们捞起来一个希腊神像。那希腊神像其实是很漂亮，然后那时候是精工的，以那个时代来讲是精工的，然后可是他两眼无神，那因为那时候早就没有那个眼睛了，然后那时候他有一句我记得台词是一直在言外在讲说啊，他的眼睛其实没有了这样子，然后我在想他为什么放那一幕。他这首歌叫做 Visions of Gideon。 Gideon 他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因为受了耶稣的使命，所以他要去捣毁以前的神像的一个使徒。为什么要捣毁以前的神像？以前神像是很美的哦，我记得那时已经到了艺术的境界，可是呢那个东西因为太完美，你根本没有办法找到你所谓的精神跟神髓以及生命力。在这部电影的前半段，那个男孩什么都有。提摩西夏勒梅演的那个男孩 什么都有。他爸爸非常博学，他可以听到非常非常多别人没办法听到的音乐，触及到非常多的博学领域，甚至科学领域。可是呢，你会发现他过得若有所失，他什么都有，有到多到说他已经没有办法想象他有什么东西是没有的。直到这个男生出现，这个男生呢出现，其实大家有点命定式的伤痕，因为那男的是一个正轨性的男生，他没有资格离开正轨，不是他的意愿的问题。然后两个人谈恋爱以后，才知道那个必然的失去的过程，当然必然失去的过程会造成那个爱情更激荡的火花，这个就是花外了，大家看电影就知道。可是最后这一幕放在这首歌里面是有意义的，就是 Vision of Gideon， 就是 Gideon 毁掉了神庙以后，回到了一个神魂，就是你找回你自己的神魂的时候，竟然是这个男孩子最破碎的时候。 嗯， 你必须把生命有裂痕，就像是李欧娜科恩讲的，你生命一定要有裂痕，你才有光照进来。前半段的我们看到的这个男生长袖善舞悠游自在，他生命没有裂痕，他一直在寻找，他一直在失落。 嗯， 当然那个东西我们看不到，也不会让我们看到，可是 Gideon 的那个动作，也是那个男孩奥利弗给了男主角的那个裂痕。 嗯， 然后于是他在火堆前面听到那个男生要结婚的时候，他那个眼泪，因为后面的女佣啊家人都还在运作，说开饭咯日常。 嗯， 然后他这边的无常是一直不停的像雪花一样的掉泪。那个时候我才知道，那个男孩终于找到了一个所谓的生命感。 嗯， 光终于照到那个缝隙里面，他可以完整的，他活着的过程，残缺才能完整， 终于立体了起来。 对，这个歌跟这一幕是有意义的，这样子，哎， 听看吧。 Is it a video for laughter I flew up to your arms? Is it a video? Is it a video? Is it a video?Thank you. Visions of Gideon， 这是选自电影 Call Me By Your Name， 以你的名字呼唤我当中一段插曲。 嗯，哇， 刚听你描述那段情节就觉得突然就了解那个你刚刚说的从那个裂缝当中，嗯， 然后 才看见完美并不是真的存在。 对，然后因为那个男孩前面是一种浪直的方式在过日子， 嗯， 那个浪直感其实还蛮强烈的，导演让他吃一个很强烈的东西。然后有一天奥利弗问那个男孩子说，我觉得你什么都懂，因为他爸爸给他的很多博学的知识。然后那男孩其实讲了一个真心话，喝了一口啤酒说，奥利弗，我其实什么都不懂。 嗯， 这是他所有看起来好像把自己弄得很壮大的只有这一幕， 嗯， 他告诉他说，我好像碰墙，我什么都知道，但我只有知道5公分这样的东西，我碰壁的东西， 嗯， 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我都不懂。 嗯， 其实我觉得人都知道啦，就是看起来再富裕再幸运的人其实多多少少都知道。那可是蛋壳，他就活在一个蛋壳里面，蛋壳表面上看起来很脆弱，可是对于生命本身来讲其实不容易。 对， 你问哪一个小鸡，小鸡都会告诉你说蛋壳要 很厚 很厚。对，可是那个每个人，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幸运可以突破那个蛋壳，有些人终其一生都突破不了那个蛋壳。刚好谢谢奥利弗以及给他的诗曲。 嗯， 对对对， 好，要来看这个电影，一直没看。以你的名字呼唤我。 可是这电影就是见仁见智，它有两极化的反应。 嗯， 可是我觉得还蛮有趣。 嗯，接下来我们再听到这首曲子是 那个 Smells Like Teen Spirit， 本来原唱是 Nirvana， 对 Nirvana 的名曲，就国歌型的啦。然后，可是我很喜欢他这个改写，他这个翻唱，但他这罗伯格拉斯帕他出了好几张类似于黑色广播电台，在国外其实是享誉国际，可是在台湾其实不受落这样， 嗯， 然后现在已经绝版都没有再卖了。但是他这一系列就是第一，尤其是黑色广播电台，他就是尤其第一集找了很多名曲，然后用他的方式来改写改编，然后变成一个很有趣的尝试。对，然后大家可以听一下，完全跟 Nirvana 的版本不一样， 不一样，就已经 remix 在一起了。 哎，嗯，对， 你看。Here we are, in the time of 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改编，应该不能，已经不能叫改编了，就 完全 颠覆 全 改了改头换面。 对对，Smells Like Teen Spirit， 然后来自 Black Radio。 本来 Nirvana 那个是有一点点的反击，然后比较有一点点的愤怒， 嗯， 然后有点粗、嗯、有点粗， 对对对， 可是这个格拉斯帕的东西，它有一点像是已经类似于旁观，还是有一种就是他把那个主题又在改写，他算是一个改变爵士乐的一个中间的另外一个其中的一个力量之一吧。 嗯嗯嗯。 然后所以他用了很多什么，比方说爵士啊、嘻哈蓝调来改这首摇滚名曲。 嗯。 就变成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可能有一点点反击力道的歌曲，就是可能事过境迁以后，你再看这首歌的时候会有不同的意象。 嗯嗯嗯，大家急着研究一下，我觉得这个很厉害的一个版本。 对，其实很好听啊。 对，然后现在听到是来自电影《神鬼战士》当中的插曲 Now We Are Free， 先听听看。 好， 你为什么会突然想到这首曲子啊？ 我其实这是我打稿音乐之一耶、 哦、真的、哦、 就在快要接近第二段倒数第二段快要写完的时候啊，我会以这首歌为庆祝然后一种干杯的，对对对，然后就结束了 可爱所以你用这首作为写稿结束的音乐太悲壮了，所以感觉你在写稿的时候就是在竞技场上跟野兽厮杀好一阵。 哦，有啊，有时候会在竞技场的状态中哎。 我们今天其他朋友是马欣，太有趣了。今天选的音乐就是好像都有一个内在逻辑，但原来有些是这么无厘头的。 对啊，哎，我以为是帮大家肌肉嘛，脑肌肉马杀鸡的状况。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大家就一起放松一下，听这首曲子。 就是来自电影《神鬼战士》的插曲、Now We Are Free， 汉斯季默的配乐。这张我觉得这部电影为什么会选这部电影啊，其实他如果没有汉斯季默的配乐，这个故事在罗马帝国发生的一种从将军变奴隶的一个故事，你不会有这么大的那个反，就是心情的那种冲击感。从一个好像是大家都很羡慕代表罗马荣耀的将军，然后到后来变成竞技场的一个工人娱乐的一个武士，这种辗转啊，我觉得那个少年帝王，就是那个他自己本身的恐惧，非常深，以至于他变成恐惧本身。有人太害怕了，他就会变成恐惧的本身， 就变魔王了。 对，他除了变成恐惧，他没有办法抵抗他的害怕。那除了那个少年帝王以外，最重要的一个具体人物就是这个将军。这个将军其实他，你把他剥离出来这个时代，放在现在这个时代，其实也是动人的，因为他在汉斯季默的配乐里面，他有神有魂有骨有血有肉。你谁不会从名利高峰跌下来？谁不能够匍匐前进？谁经历了万种的千山？谁没有面对过自己的野兽？然后终于在这个过程里面可以回家了。那个回家必须要经过什么样的钥匙？宽容。能够包容，然后能够理解，然后你就可以慢慢的回家了。 你这样讲了好像是在讲现在的世界局势。 对，我其实觉得任何故事，因为我觉得人类是咬着自己尾巴走的。无论我们看起来在先进，不是我们已经要有飞行 Uber 了吗？可是我们在先进，我们人类都在摇着自己尾巴走，不是前直线的。那所以 不小心就回到原点。 对，后来我们发现其实是回到原点。因为我们的欲望的驱动力是造成进步的可能性。那既然有欲望的驱动力，它是不可能不回到原点的。 我很希望世界各国领导人都在听我们的节目。 不可能啊！他们不是说老人与海很无聊这种？我觉得所谓领导人常常都是工具型理性，不是价值型理性的人。 也许未来世界毁灭之后， 我希望有一两个 新的领导人会能够提升一仿自己。大家要记住前代人的教训。好，我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声音仿自己。我们今天请到朋友是马欣。欢迎回到一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时间是下午4点钟。我们今天请到朋友是马欣。 我是马欣，大家好。 现在听到这首歌，你说是点给夏日的。 对，那个大家应该有印象 One Summer Day 就是让为神隐少女配的。我要先讲还是我们先播？ 好啊，先听听看。 好， 这是一部太经典的动画，就是来自宫崎骏的《神隐少女》里面这首曲叫 One Summer Day， 就是让作品。对啊，我们刚刚就在说这部电影真的是每次看都好像 可以有新的领悟。 对，也好像很多隐喻在里面。 我觉得像白龙啊，他就算是找回自己的名字，他应该也是回到一条河的状态。 嗯， 以前小时候看，也不小时候啊，以前看的时候会觉得他们可能是人与人，他可能跟千寻再相遇，后来才发现有可能是河与人的相遇。 嗯， 那就又不一样，你不能讲有一个准确的答案，或者是一个我们认为的一个相遇的方式。 嗯， 对。 所以我觉得宫崎骏有些东西就已经变成 很有意思， 好像是传达了某种 道， 对人类潜意识。然后我们说以前说神话如果是可以指引人们某一种方向的话，或者是某一种集体的 折射出某一种集体的意识，可是那个东西有点像是柏拉图的洞穴理论，折射出来的东西是真是假，就是要有一个洞察的心去看。 嗯嗯， 那身影少女也是，就是你人生洞察了多少，你看身影少女就会翻到多少页。那如果人生没有洞察多少，你可能就停留在32页这样。 很可怕，我觉得日本的艺术家。对啊，或者在创作者， 对，甚至在他们骨血里吧。 对， 我为什么选这首？我觉得那另外一个版本，就我们大家平常常常听到的版本，它有点像是在翻旧照片的那种气氛。就是我们现在觉得夏天都很难耐，对不对？夏天看起来都很漫长，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在夏天发生的当下的时候，你都会有一种回忆，就是已经。在他的当下就是一种回忆的感觉，虽然很漫长，可是你日后回想起某一年的夏天的时候，它都快到让你措手不及，几乎是一个回忆的重量，啪。我不知道别人啊，我的人生重要的一些坎啊，或者是人生重要的一些大事，通常在发生在该死的夏天。 嗯， 那个蝉鸣声跟某一个人生急速变化的变化球，通常都发生在一个同一个时间，像甲子园一样。 嗯， 然后你慢慢的发现说，原来就像 One Summer Day 这首歌一样，就是你发生的当下的时候，已经它即是回忆了。 嗯， 对。很有趣， 好啊！献给 不 断投出变化球的夏 天，夏 天不论是美好回忆，或者是让你措手不及的回忆。 对， 嗯，那下面这首歌是 经典电影《早安越南》，我最喜欢的罗宾威廉斯主演的， 这也很有那个夏天的感觉。 嗨， 这首歌叫《I Get Around the Beach Boys》。 Round, round, get around, I get around, yeah, get around, round, round, I get around, I get around.'Cause it's never been beat, and we've never missed yet with the girls we meet. None of the guys go steady, 'cause it wouldn't be right to leave your best girl home on a Saturday night. I get around, get around, round, round, round. I get around.Get around, round. 这是The Beach Boys 的 I Get Around， 然后这是 夏天吧？ 对。但你刚刚在放歌的时候，你竟然讲了一个 很不夏天的事情。 对啊，又竟然这首歌有一个有或者这个乐团的故事。 有故事。嗯，其实这首歌有两个故事，一个故事是这个早安越南，他本来的那个主角就是一个真人真事改编的，就是一个叫做康纳的 DJ， 然后那时候越战的时候，为了要鼓舞士气，然后有一个这样子的 DJ， 然后每天早上起来就是早安越南，然后让大家、就是美军就是在那个每天早起的时候，在夜市的时候有点活力这样，然后那个 DJ 非常红，然后就像罗宾威廉斯在里面演的，然后他会放各种类型的音乐，让大家回到好像美国一样，那些小才17、18岁的小兵对他们来讲很重要。然后呢有一天康纳这个人呢个性就是也是很直，他就是也没有，有一次他没有照官方的东西播，他就播了一个就是美军在酒吧里面出事生事的事情，然后结果官方非常生气，可是其实那个没有什么，就是喝醉了以后的一点事情。然后结果后来那个官方的人就是要给康纳惩戒，因为康纳老是做这种出轨的出离，就是我有点像是 脱轨 军中之身， 对。 然后你突然放一个什么鬼东西这样子，可是那个东西后来引起美国大兵非常大的反抗，就是说你不可以把康纳换掉。嗯。那个故事是真的，就是你怎么样在一个这样的情况，在越战的情况，你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上前线打战或者是死亡，可是你必须告诉他们不是徒劳，然后你用美国的梦去灌输他们、然后康纳那时候是很怀疑的，可是回去的以后呢，他回到小布希政府，然后进入小布希内府的一个体制内，他又变成了一个因为法拍屋后来深陷污点的一个人，他回到体制内了，然后 无可自拔的堕落了。这个故事是非常很妙的一个故事。然后呢 ，Beach Boy 啊，我那时候想要点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 Beach Boy 其实有经过一个分水岭，就是在我们刚刚听到那种冲浪音乐很愉快，可是他们的年龄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冲浪音乐，所以后来 Brian 想要改变 Beach Boy 的东西，然后其实是进入了更好的领域啦。然后可是那时候美国的观众没有办法接受说他不再做这种冲浪音乐，然后结果连 Brian 的爸爸跟兄弟都没有办法接受他创作的改变，结果那后来经历了大概8到10年的萧条吧，就是如日中天的团体然后萧条。我记得村上春树因为是他们的歌迷，就在60年代就是他们的歌迷，然后有一天去美国，然后在一个露天的演唱会上面，下面只有稀稀落落的5、7人，没有人想过 The Beach Boy 会变成这样， 下面只有这样的人。然后 Beach Boy 在唱我们现在认为就是最经典的宠物之声，就是他们转型的一个最重要的专辑，那时候没有人听得懂，也没有人要理解，然后村上春树在下面几乎快要就是非常难过，可是那一幕永远都留在村上春树的脑海里面。有时候音乐本身其实很好听，可是我们只是不能接受当事人的改变。然后一直到后来 Brian 老的时候，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说他到后来就算经历了几十年的萧条，他也不后悔。对， 好，这两个故事都很值得深思。一首快乐的海滩夏日音乐， 又被我讲成动情，真是。 上面这首是一个新乐团，但它的乐风好复古哦。 对啊，我觉得这个东西不会过时。每年夏天如果快中暑的时候，听一下的 Beach Boy， 就会觉得好一点的、 我来听这个是不思议男孩乐团这首 Walking Two by Two。 不是一个大红的团体，它是一个很有，在我眼中是一个很有趣的团体，一个德州的几个小男生组成的。他们很喜欢唱蓝调。 草根的啊，蓝调啊，或者是一种就喜欢那种英文摇滚爽朗的吉他的那种东西。 你觉得听起来很像， 唱起来有点像老烟枪， 对对，好像是历经风霜小老头，但是 历经风霜的小老头，然后融合了美国最传统的蓝调乡村还有车库摇滚，这些东西都是我以前最喜欢的东西，就是没有经过太多的修饰，然后唱出一些他们当就是他看到的一些生活的东西。 嗯， 那种生活的东西不是我们看到的大美国，而是生长在大美国的小美国的一些人们的心声。 嗯， 大家可以听听看。 好， Walking two by two to get some sleep. 听到这个是 The Strange Boys 的这首 Walking Two by Two， 夏天的感觉慢慢的要转换了， 转换成秋天的感觉，我最喜欢。 因为前两天大家都知道，就是立秋，就是秋天要开始了。然后这是马克思·里希特，也是算当代一位蛮受欢迎， 受欢迎的。 对，这个原来是他的原创曲，后来是很多电影在采用他的原创曲。 对对对，那个大家还记得《异星入境》吗？就是2016年非常红，然后大家都在探索他的电影到底的意义是什么。他前面跟后面都放了这首歌， 嗯， 然后让他这部电影非常的有厚度的， 是真的， 对，就会深思那个东西。 嗯，然后原创的契机是在2003年的时候， 嗯， 你有写，就是说， 他其实那时候是伊拉克战争，然后引起了很多艺术家要反战，包括，然后所以出了这个蓝色笔记本的专辑， 嗯， 一个大规模的向美国政府抗议的行动， 嗯，我们就来听看来自马克思·里希特的作品《On the Nature of Daylight》。 我们现在听到是马克思李希特的蓝色笔记本当中这首 On the Nature of Daylight， 也曾经又在许多电影的配乐当中印象最深，就是2016年的那个电影一心入境，那个电影就超好看的 哦。那电影真的也是那种你不同时间看会有不同领悟， 然后明明是个科幻片，可是配上这个音乐就会觉得好像是一个哲学片。 他在讲，对，他其实本质是哲学片没错。 然后 我觉得科幻本来就是一个提供哲学命题的电影，无论是2001年太空漫游啊、月球，那个都是哲学电影。 对嘛， 哎呀， 我就喜欢科幻电影。 我也觉得， 对啊，其实我是喜欢哲学电影。 银翼杀手其实或多或少也有哲学的部分在里面。 对，你会发现它其实他们某些节奏是有种特不是动作片那种快速，反而是让你可以让你很安静去想 思考人的命题，在这样子的一个科学科幻设定里面，你人的命题又是什么？ 对，你比较可以一个距离来看事情的样子。 虽然它就近在眼前，可是那个哲学的那个东西其实很明显。 先听到这个有可爱的歌叫 Afternoon， 然后你是马欣要介绍的音乐，我们先听一下，然后因为轻松的感觉，然后等一下再回到声音纺织机，请到朋友是负重训练教练 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今天请到的朋友是马欣，在现场。马欣要跟我们讲讲最近在做些什么，因为我们刚刚就聊到说，好像疫情在台湾，至少在台湾稍微有减缓，然后人们就开始有些活动了。 对，要开始忙了，然后所以接下来会有济州安映后讲坛，然后还有文房的讲早期台湾写实电影，比方上海社会档案，这样假如我是真的。然后之后还有陆续各种的活动，对，然后我会 所以会出上公布出现在大家面前。 对，就是我之前有跟光夏，我有在脸书上有讲，就是我每次最近出门都像贞子一样爬出来，然后到了那个会场以后，就是借着自己 烫好的衬衫，假装自己是一个像老师的动物啊。然后之后讲完以后又开始萎靡的回到了真实的世界，然后开始爬爬爬，蠕动蠕动蠕动，然后回到我的房间里面。 对，因为其实像我们这样自由工作者，大家都很难想象，其实我们都是很多面的。 对，我们其实是一个进入自己的小世界里面，就会进入一个没有出来的闪光。 对，然后但是出门的时候就是好像很专业的样子，不是好像是 假装提起精神了， 当时自己我很专业。 对对对。 不过我觉得还蛮喜欢这种反差的，就是要有不同的多面的那种可能性，保持流动，我觉得还蛮棒的。 要不然如果没有保持流动哦，但前一阵子疫情的时候，我会发现我自己像个呆子。 对， 出去外面的时候就觉得，哎，这是异世界嘛，这样子。 对啊，所以想看到马星的话，就是可以，就像你刚刚说，有在自己州湾， 对啊，或者是在文房，还有一些其他地方的活动， 可以到现场去，然后听听你谈谈电影，谈谈音乐， 谈谈书什么的，对对对。 日期呢？你记得吗？ 谁不记得？ 我就知道已经不记得出来。 我会在，对，我会在整理，然后泼脸出上 ，My God。大家就知道我现在是怎么状态， 比之前好多了。 有吗？有吗？好而已。 没有。我们现在要听到这个音乐，要介绍给我们。 Use Slogan 的那个，他们是一个，也是一个年轻的团体。然后，他们其实这张专辑啊，虽然听起来很轻松，可是其实不是，他们是在 我们已经换曲了耶。 诶 ，So this 呢？我们换曲了， 只换到汉默克。Use Slogan 是广告前听的。而且换汉默克，对不对？ 哎，对，那个汉默克啊，汉默克呢 是一个团吗？ 为什么要选？没有，他其实是一个人，然后呢，他其实是要写，哎，其实他跟那个刚刚那首歌一样，都是一种离别式的孤单，只是前面那一首他是有点像是。用一些比较轻盈的东西，合成器的方式，让迷离的方式让你减缓你的忧伤。然后呢，汉默克呢，其实也不是这样子。汉默克其实很有趣哦，他这首歌是 My mind is bug, my heart become a bomb, 就是我的心已经变成一个炸弹了。他其实他用一个很环境派的后摇滚的方式啊，就是很细腻的在讲离别后的感伤，或者是一些比较自己无法消化的东西。然后，可是他用了一个儿童唱诗班，然后加上弦乐跟号角来谱曲，所以变成是一个非常超脱的。有点事过境迁的一种感觉，就跟刚刚我们听到的用一种环境合成器的方式、迷的方式处理分离的痛苦不太一样。对， 来听看汉默克的这首曲子。 哇，这首曲子有点听呆了。就是汉默克的My mind was a fog, my heart became a bomb. 然后其实是一个，你就像说是一个遗落之歌，是他专辑名称。 它有点像是这整张专辑就有点像是沉思型的音乐。 嗯， 对。 因为我自己有最近一直在做一个纪录片的音乐，跟九月要混音是岛屿写作，由朱家姐妹他们拍摄他们自己父母的故事。然后因为我们知道朱希尼先生他在一直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所以有一幕的场景在影片里面，他们本来 reference 用的是教会的音乐，然后我在想要写一首 在教会里录音吗？ 没有，就是用Ennio Morricone, 等于是我们说是做 reference, 就等于先暂时铺垫的影像的音乐，然后我在想要用写什么音乐才可能取代那首原来的 reference 的东西，然后我就写了一个，我觉得我刚刚这样听就觉得有点类似像这种情景，然后我加了一些小提琴，我 partner 就是黄伟俊小提琴手加了一些小提琴，然后我不知道，就是也许大家之后如果电影上映的话有机会可以去看。因为那个情境也的确是一个离去的，然后接受的，然后通向我不知道是天堂或者沉思的。 Forever, 对。 嗯。 这就是一个接受的过程。 嗯。 我记得以前 Girls 乐团他曾经在一个教堂里面录音。那因为他教堂他们欧洲教堂有那个天顶，对，然后因为那个空间的关系，然后让他们的收音其实是变成一个很美妙的一个状况， 就是说那些 reverb 你不用事后加，你在录制的同时就可以收到环境反射回来的那些 反而更能达到那种味道。 对对， 太阳。 好，下面要来换个口味咯，这个叫可可罗斯。你要 可可罗斯很有趣，因为他们是非常关心环保跟动物议题的团体。 嗯， 然后呢这两个女生就很讨厌我们杀动物啊，这都这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必要之恶。然后呢，所以他是用一种妖精神怪的口吻，跟一结合那种巫婆的那种 vocal 来唱，就是用一种在唱一种黑暗童话的味道，就是人类其实在谱写黑暗童话，然后我们就是森林里面的大野狼一样的。 嗯， 其实也对啦。所以他那样的唱法，那样的来看人类的一些比较浪费式的屠杀，或者是所以他就有点融合了一些鬼魅跟诡异的那种预言的性质。所以大家可以听听看他们的那种比较黑暗诡异的一个童话性质，有点像在女巫哼唱。 嗯， 又反映了我们现在就是工业肉品化的那种冷调现实。对， 好，这首歌叫 After the Afterlife。 Yeah。 Like snow, moth wings crumble by a daylit fire, ash of deadwood pile, higher, higher for fox lights blazing miles. Wild space from Venus flytrap, cloudless drops tear at my cheeks through speaker raven beard. Neon stars twinkle in the night, shake smoke rainbow, money shine. After the Afterlife 很可爱的一首歌，但是市场里面讲的就是反对那个 不要再屠杀动物了， 对对 对, 对, 对然后来自法国的科克罗斯，今天我们请到朋友是马欣，从一开始的时候顺着你的选曲的这个流动，然后我们又来到了 Ennio Morricone 了，你要放这首电影《新天堂乐园》的插曲， 因为他前几天过世了，然后我应该，因为他太巨大了，应该就是一个音乐巨人，然后我觉得连天才都不足以表现出，因为他的作品的里面的爱太深了，以至于用天才好像也亵渎他这样，那就是那种我从小到大认知配乐的令人觉得伟大的地方是从他开始，就是从新天堂乐园教会，尤其是教会，那时候是老师要我们看的，我其实昏昏欲睡的进入大礼堂，然后到后来就是我其实会掉眼泪的电影大概就三部吧，一部就是教会，我那时候震撼在那里，包括他的音乐严尼欧是一个非常非常谦虚的作曲家，我记得有一本书在讲他的工作情况，然后教会那时候导演请他来配乐，他看完草片以后就说你故事已经这样了，我不敢，他说服他很久才他觉得他自己无法胜任，对，因为他被那个故事感动，可他不敢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我记得严尼欧很多年前，十几年前，快二十年了吧，来过台湾， 对， 那时候在小巨蛋，我不知道为什么在那鬼地方，也不是啊，那个地方很奇怪， 最多观众可能入场的地方， 是，对，然后我们那时候还很小，然后我跟我朋友就是很兴奋的，就是然后把票券都弄得皱皱的，很紧张的进去，然后严尼欧就是帮我们就是演奏那个效果，我们还是觉得算场地有限，可是最后很感人的事情是我们不舍得他走，那时候他也是蛮老了，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 uncle 我们那个 uncle 其实不见得要逼老先生一直出来，我们只是想要表达对他的爱，然后结果他就一直出来一直跟我们敬礼，然后每次都一直演奏，而且演奏的都是大曲目，不是那种随便混混而已然后到后来第五次第六次的时候他还是出来了，然后他不好意思让他其他的工作人员出来他就苦笑对我们说我要你到底你们要听多少次呢啊，可是那种笑容是很可爱的，就是你会觉得是那么大的人物这么谦虚，然后后来他就说了一句说好啦我已经没有歌了，那我再放一个新天堂乐园给你们听好不好，我自己来演奏 ，OK。 你那时候简直要掉眼泪哦。對對對后来就是，后来他放完《新天堂乐园》的时候，我觉得你要知道小巨蛋有多少人，大家 他演奏啊， 有的人鼓掌，有的人掉眼泪，然后有的人，你那种音乐的那种感动的力量，就是深深的印在我的脑海。 他自己弹钢琴吗？ 对啊，自己 对，他自己完成的那首歌，然后那么有诚意的 uncle 我大概史上没有见过几次，可是却是发生在这个巨匠这个人配乐史上面最了不起的人身上。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所以我选了这首歌，因为 我觉得你也看到一个， 那时候我真的很难过。 你看，真看到一个那个历史灵光一现的时刻，就是对啊，不再回返，但是却让人这么，我不知道，就是历史上少有的闪光时刻吧。 对，如果有个铁盒可以珍藏回忆的话，它一定是铁盒里面的一个回忆。 嗯， 一直包括他后来的寂寞拍拍师，我觉得他都没有丧失他原来的水准。 对，他的旋律，然后他 对而且对人物深切的爱，无论那个人物有多卑微，多么的可能是大家认为不入眼或做败德的事情，他都可以把那个人的人性最美好的那面提炼出来，让我们能够同理那个人。 嗯， 就很少有配乐家可以做到这种程度。 对，他走了也哇，但他音乐只留在我们身边的。来听《新天堂乐园》， 谢谢。 是电影《新天堂乐园》当中一段插曲，这是 Ennio Morricone 这位电影配乐巨匠所写的音乐。嗯，的确，我们以前看电影可能会注意到 John Williams， 就觉得，哇，他就是美国好莱坞的一个重要的指标人物。但后来你会觉得，我好喜欢电影院，或我也想加入做电影配乐行列，大部分人都会说到 Ennio Morricone。嗯， 那就算是常常已经被通俗化，欸，可是 嗯， 他没有办法，因为也证明了他没办法被取代。 对， 他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因为有很多人是很精炼，然后非常会讲故事，可是他一出手就是知道，嗯，他对于这个故事有很深刻的体悟，然后让你感受到那个人物是活生生的， 这很不容易。就像你刚刚说的，有些人他是可能技巧是很好，或者在好莱坞训练之下， 非常的工业化， 对，有很多种方式去做这个工作。但是 Ennio 他的音乐，就是觉得那个都是灵魂是存在的， 对，就 在那些角色身上， 对那些人，他对那些人是有感情的， 感情的， 这样子，对啊。 通常叫电影配乐家要对人物有感情，其实不容易，因为很多感情都是要做出来，就是要为符合那个角色或符合导演的需求。 而且那个是个 team 的彼此牵制，其实是很困难的。 太多，对对对。啊，大师也离开了。我们今天请 无私真爱伴我行，我觉得都很推荐。 还有海上钢琴师， 海上钢琴师也太强了。 对。 那个在窗外，然后看到那女生的那一幕， 就是 Playing Love， 弹了那一首歌， 很多人都想复制那一幕的。 谁比那个更接近爱情啊？虽然大家现在很流行开玩笑说是像极了爱情，可是我觉得真正的那一幕才是最接近爱的那个。 好，马欣现在为我们介绍最后今天带来的最后一首曲目 的东西， 也很特别。 艾奥迪的东西是，也是我觉得最近大家如果要比较沉静一点，或者是心情比较平静一点，因为我最近赶稿的时候都用艾奥迪来做我的特效药。因为它有几张叫做，等一下哈，因为它散步的时候。然后得到的灵感， 散策七日吗？ 散策七日，然后总共有好几张，等于是一个系列的。然后他每那时候是规定自己每个月要发行一张专辑，然后可是那张他就是一个非常享誉国际的一个国宝级的作曲家，然后也是古典乐界当代最畅销的作曲家之一。然后如果你们听到他的音乐的话，大概会知道他为什么有这么好的魅力。他就是他没有那种速度高格的一个身段的那种音乐，他是非常非常流畅，可是却非常深刻的东西。然后他本来四月，今年四月要来台湾演奏，就因为那个新冠病毒。 他得了吗？ 不是，是不能 哦，因为那个 不能来，又就取消。我看这一次取消，不知道 什么时候 才 会再来。 再听到大师，对，他也是一个超级大师。然后他这个散策的这个计划是说，他记得他就是2018年的时候开始。我觉得这个如果从事创作或者想要养生一点的人都可以尝试。他说他经常在山上散步，总是沿着多或少。就是或多或少的一些路走，然后走进大雪之中，我的思绪随着在冰雪里面自由的漫游，那里所有的形状都被寒冷给剥光了，失去了轮廓和色彩。也许是那种极度本质的感觉，是这些音乐的起源。这是他为了散策来做的一个笔记。我记得曾经有一个日本作家是写日本写实作者的，叫做桂枝右介。他说其实为什么日本之前有这么多写实派作家写出这么多的厉害的作品，他说或许是日本是一个关西，尤其是关西是个散步的地方。你借由散步，然后慢慢的就会忘记一些事情的轮廓，忘记自我的一个存在，那个自我的重量不会压垮你，慢慢的你就可以变成把自己掏空，成为容器，然后让灵感进来，让你真正想要说的东西进来。 哇， 对啊， 散步是一个好方法。 对，然后这是一个散步的作品，然后也是一个，我觉得人或多或少，你如果不沉思的话，你的生活质地出不来。所以大家可以听一下 这个创作者 所谓的生活质地的东西。 非常谢谢马欣今天来节目， 谢谢大家。 因为我们在纷乱夏日结束之前， 对啊，立秋的庆祝， 有庆祝，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对啊， 下回见咯，拜拜 拜拜。